下人缘乐中，金经玉露空中落，对子天香云外飘，嫦娥应回雨滴吹迎风笑，怕只怕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喜红，似是惹火的根神爽快，身子而坚，心性而清明啊，杀气而消，风魔的臂中好了一般，终日里数着日子盼良宵，想过这暮时的什么金玉连天再也提不，我看林妹妹分明不像是个凡间美锁春山藏秀气，张佩国喜然双好着一秒，看他那文成珠玉缤纷落，张佩国笔走龙蛇文气好，我问他文龙不动音，他对我欲言又止般含笑，我为他心事而全飘，是怕怎他对我泪珠长向枕边泡，这如今随人愿家期尽呐，往日的相思已淡抛，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真情秀，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而已 转眼之间，喜气到王熙凤，千思万算费尽了心。将邻家的去吧，紫娟姐为得势，忙哄宝玉把你捋消。那邻家的把雪雁带来，见凤姐儿她把那潇湘馆的情景啊又重描，说林姑娘并提一道春为后，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也熬，紫娟姐难以分身来到此，只好叫雪雁前来提早。凤姐儿说到底不如紫娟的好，也罢了，今日全将他带跑，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，雪雁答应，偷眼就把那洞房敲。只